明撈鬆呢個節目，未奪觀眾命，先奪主持人條命喎。 咁啊，梗係啦，兩個幾鐘頭嘅節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個幾鐘頭，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間主持人冇得 break， 廁所都冇得去喎。 於是咪首先奪咗我哋主持人嗰個腎臟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奪埋觀眾嗰個 data plan 嗰條命咯。 一個節目就燒曬一個月嘅 plan 喎。 係啦，咁點算好呢？ 我決定咗啦，奪命撈鬆要改革。 係。 係啦，要打破網台嘅記錄。 嚇、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個鐘。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喂喂，做咩？ 喂，揿咗先，啲广告嚟 啫。咁咧就通常以香港嘅低 B 嘅呢个传媒咧，就乜任何节日都会讲 X X 快乐嘅。唔知道今日有冇人同人讲话清明节快乐咧？ 今日系儿童节，都系儿童节，四月四号咧。所以我今日咧就带住三个僆仔嗰阵时候咧，就经过嗰啲即系会所，咁就有喺度派波波添嘅。所以今日系两个节。清明节， 清明节就反而唔会派波波啦，我谂， 梗系唔会啦。 但清明节都有创意嘅，而家就系咧，大家有冇留意嗰啲纸扎铺？今日我朝头早经过北角，我买早餐嗰啲纸扎铺已经开咗噶啦。咁我就睇下佢嗰啲即系纸扎制品咧。咁就算系名牌都好啦，原来又有 Hermes 啊，即系金比个袋啊。有得烧啊！原来金比个袋， 而家好多嘢烧嘅，妹仔又有得烧噶。 而家唔系最新系宠物啊，今年 系宠物， 就系烧个宠物落去。咁咧就咁宠物都有，烧俾宠物都有， 烧俾宠物 狗罐头啊， 嘢 系啦，有狗罐头啊，系。咁咧就净系，我记得有一次我访问嗰个设计师咧，佢就收集晒所有纸扎嘅鞋。 嗯。 佢话起码有四五十个牌子啊，讲紧，同埋唔同款添啊， 哦、 即系你中意 Gucci 又得，你中意 LV 又得，你中意呢个 Ferragamo 都得，系、 哦、 啦。如果你学奶妈咁就烧 Ferragamo。 咁嗰啲如果好即系好中意听时事节目嘅，就烧个时事评论员， 烧个 iPad 先， 烧、啊、个 iPad 啊，系个 iPad 得啦。 系啦，你要分清楚。 咁里面咩节目都有啦。 系啦，咁就又唔需要话特登烧个萧山嘅。 烧刘世良好啲， 唔得唔得唔得，梗系 number one 呢个时事评论员，梗系烧个萧生俾佢啦，梗系。但系你烧个萧生之前，一定要烧个 iPad， 我觉得。咁如果唔系烧个萧生俾佢咧，就冇 iPad 听又冇用啊嘛。 嗯， 系啦。咁即系你要 唔系烧 iPad 好啦 ，iPad 就乜嘢节目都有。 但可唔可以要求喺个 iPad 个面嗰度黐下萧生佢？ 我唔答你吓，成日攞萧生嚟讲， 讲下笑啫。嗱，咁就喂，黐我个样冇所谓嘅，我 唔系先。大家唔使担心，今日唔系两条友，今日系会系三条友。周老板嚟紧噶啦。 周老板点解成日呢个最近都要出现呢个咁嘅呢个迟到嘅情况呢？就系、是、因为佢而家转乘公共交通啊。 系。 咁所以咧就呢个变咗咧就我谂出入嘅时间会耐啲啊。 啊。 咁所以都要我谂好快嘅，佢 WhatsApp 俾我嗰阵时话迟到，迟到少少嘅嗰阵时佢七点半啦，其实。咁咧就今日咧我 喂今日因咩事开走咧？ 有 咩因咩事开手咧？系咪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去？ 祭奠六四嘅英灵， 祭六四英灵。 啱喺尖沙咀翻嚟，尖沙咀有个好大嘅呢个人民英雄纪念碑喺度啊嘛。咁啊，今朝咁啊，长毛啊、古啊、何俊仁啊，佢哋个个都喺度鞠躬嘅，每年都有呢个清明嘅呢个咁嘅仪式。咁就好奇怪，我留意嗰啲内地游客。 嗯， 以往咧就支联会咧总有一班癫癫丧丧咁样喺度，即系嗰啲外字头啊，嗰啲咁样嘅，一睇个样就知道丧丧地嗰啲大叔咧， 啊， 就喺度嘈乱巴闭咁但系我估今年嘅清明节嘅气场犀利啊，通常呢啲咁嘅祭奠仪式咧就唔见到嗰啲人嘅。 嗯， 咁啲游客行过咧，佢都会埋去睇下嘅。 嗯， 即系内地游客啊，即系佢知道系咩嘢嚟嘅，其实。咁就因为晏昼我有个讲座，公开讲座喺度嘛，咁就有啲内地游客都有听嘅，咁所以就唔系完全冇效果嘅。 不过咁呢一排咧，唔好话净系今日清明节嘅气氛如何啦，我觉得即系呢一排嗰个成个嘅气氛都好差啦， 好差好差，低气压加潮湿， 系啦， 真系湿热啊，真系又湿又热啊， 湿又湿热啦。咁啊，呢一支酒咧，就某个程度上就因为。 又是被他屈啦，梗係俾細娘屈啦。 點解又 話我上個禮拜咩話？佢因為去飲咧就嚟唔到，就要我攤兩攤啊！記住嗰兩支用個字啊嚇，攤兩箱酒過嚟咁樣，兩箱就攤唔到啦，就攤咗一支。 嗱，坦白講，而家去飲冇理由攞橙，亦都冇理由攞美點雙輝噶。我諗而家都冇理美點雙輝啦。我諗 啊， 橙有冇嘅而家？ 而家橙有 都有 噶，仲有橙，仲有橙。 咁但系通常个主人家就会订埋晒一大箱嗰啲嘅酒嘅、 啊， 红酒嘅而家中意订。咁咧就饮唔晒嘅，通常都系、啊，所以叫你就乘 机。但系嗰啲讲讲真啦，通常嗰啲酒你挞嚟都嘥气啦， 顺便挞多支雪碧翻嚟偷， 好过 咁啊，差唔多。 啊嗱，呢支酒咧就咩咧？嗰、那个产区叫 Fonsec。但我就未睇，我之前未飲過呢支酒，我飲過。但係嗰陣時候咧，就係我喺約咗一個老朋友食飯，你都識嘅，亦、都約、 哦、 有約埋係 Philip 啦。咁但係咧，佢就嗰日唔得閒，咁 Philip 咧就帶咗支酒嚟。咁我咧就去即刻去呢、這個即係、就是、地鋪嗰啲咧，就去喂介紹支酒啊，要好飲嘅咁樣。咁啊買咗依就買咗依支。咁咧阿 Philip 帶嗰支酒咧就係、是、列級酒莊。哇，好正，咁又好正，咁跟住我都好担心开呢支，好似比下去咁样， 切咗。我教你一个方法嘅。 咁点知饮落咧，就竟然咧就都有得比下，而且咧仲咩咧？不过咧佢嘅差别喺边度咧？佢嘅差别咧就系冇变化，由头饮到尾都系嗰个味，但系阿 Philip 嗰支酒咧就由第一啖饮到最尾嗰啖咧就系有变化，即系个差别喺度。 要有一個有一條橋先得嘅， 係 通常對家帶呢個博都啊，或者係呢、這個、啊、即係左岸酒咧，咁咧你就千祈唔好帶法國酒， 係 因為咧就人比人就比死人啊！ 啊 如果人哋攞支一級酒莊或者鬧 hit 嚟咧，我哋大 Q 鑊噶嘛，咁、 啊、 所以咧就最好咧就算去買都好啦，買啲咧山卡拉酒莊，山卡拉產地， 南非 嗱，其實坦白講，如果你買支誒呢、這個。智利、 啊、 或者阿根廷他们自己独特的葡萄酒，譬如 Malbec 咁、 啊、 已经可以是其实你300-300元的酒已经很好喝了、就随时可以抽低那些法国酒的其实、 啊、 但是他自己独特的提子，譬如西班牙也是的、 啊、西班牙有些很独特的提子、 啊 其中一只叫做 Grenache 就是西班牙提子 一只叫做 Tempranillo 咁、啊、就啱啱我哋有个听众喺西班牙翻嚟叫做 Eric 咁、佢送咗啲酒嚟下个礼拜我哋开嚟饮啊佢就喺原来喺一个西班牙嘅海外嘅一个岛嗰度就做餐饮业嘅。 嗯， 我听众真系犀利。嗰、那个岛咧近摩洛哥就唔近呢个西班牙大陆、即系伊比利亚半岛嘅。 嗯， 咁啊原来飞去马德里都要成飞成两个钟头。 嗯， 咁就邀请我哋过去。得闲可以玩下佢话， 系廿你未过系嘛？ 全日都系阳光海滩，全年都系阳光海滩嚟噶系。 喂，呢条好巧啊！即系嘅意思咧，就屋企咧就买定一啲咧名不见经传，又好难好难有即系买得到嘅。咁于是有 story 嘛？我成日话咧，其实咧攞酒出嚟咧就最紧要有故事， 梗系啦。 好似上次咁样，哇！呢、這个神之水滴第三门徒啊，即系未得未得，等多阵，唉，等多阵，我谂都嗰啖都未得。 哦，呢、這個就係、是、有條橋嘅。話説啊，某名嘴咧就咁嘅，逢親咧就以前咧有間叫龍子行啊嗰啲噶嘛，連卡佛啊嗰啲大減價咧、就總有嗰啲賣唔去嘅商品咧就減到一半以下嘅。譬如咩咧，瓷器狗你記唔記得？連卡佛啊，總有啲咁高嘅瓷器狗咧， 記得， 冇人買噶嘛， 啊、 即係幾千蚊隻噶嘛嗰啲瓷器狗，咁、就後連卡佛大減價就三分二或者減三分二價錢嗰陣時候、就掃一批翻屋企， 跟住就攞 就攞嚟當禮物送俾人， 收到 咁 啦，收到都唔知點， 收到想打鑊佢啦係嘛，送個瓷器狗俾人。即係曾幾何時，香港80年代我諗都興送嗰啲咁嘅嘢嘅，咁、所以咧，另外一個方法好似你咁講啦。就如果喝过 OK 的话呢大手入。 大手入。 是啊。咁呢 咁啊啲名不见经传讲讲佢都唔识嘅咁样。咁但係最紧要自己喝过。 因为 mark up 最紧要自己喝过。 红酒呢 ,mark up 都好紧要嘅。譬如你话特别系中环嘅餐厅、因为佢冇乜回头客㗎嘛游客生意、特别系记住游客生意嗰啲餐厅呢嗰、那个红酒 mark up 呢系4倍到5倍。即系话一支100蚊嘅酒呢你喺餐厅开呢系500蚊。 係啊係啊係啊。 因为佢冇回头客嘛所以你去美国都系㗎如果你拉斯维加斯呢因为嗰啲又系冇回头冇乜回头客㗎嘛。嗰啲呢就贵得好紧要嘅。 所以呢有一种嘅买酒法嘅啦我哋啲人话仲咩仲未入正题咁梗系 等埋阿盡量走埋等埋周老闆先啦。嗱，呢一度都係咁講嘅，回應你頭先所講買酒，其中一種買法係咩呢？你去啲靚嘅餐廳，跟住揀 喺佢嘅 wine list， 喺個 wine list， 因為咧佢哋通常佢哋嘅 wine list 咧係經過一啲真係識酒嘅人咧去挑選嘅。嗱，一係咧你就幫襯其中一支啦，或者就算唔幫襯都好啦，你就揀你就記住佢個名。 系啦， 或者影相，跟住咧就上去一啲 Apps 嗰度。嗱，因为咧点解咧？有啲酒咧就喺香港有得卖，有啲酒系香港冇得卖嘅。咁你即系如果你咁啱拣定嗰支喺香港冇得卖咧，就冇啦。 同埋最大镬咩咧？原来啊，喺餐厅里边嗰个 wine list 里边咧，越平价嘅酒 mark 得越犀利。 嗯， 因为佢知你班友 cheap 啊嘛。 嗯， 喺个 wine list 里边，正最平嗰支澳洲酒可能都要成500蚊咁啦。咁咧。嗰啲 就孖 衝大頭鬼溝女嗰啲咧，已經去到已經騰騰震嘅啦嘛，已經係哇一睇個 wine list， 頂喐下都過千咁樣，不如買支平嘅啦，咁買支500， 嗯，點知啊賺得你最勁嗰支？ 其實嗰支就賺得最勁，同埋嗰支喺超級市場係賣緊50蚊到80蚊，嗰下你先大鑊啊！你知唔知啊？俾你個女朋友發現咗你介支超級市場酒，你真係大鑊啊！以後都冇運行啊！以港女嘅標準嚟講，真係咁，所以就一定要識少少嘅呢啲嘢，識得多就唔好啦，我覺得。因为咧就香港自从取消咗红酒税之后咧，嗰、那个贸易嗰个数量好犀利嘅。而家差唔多全世界咩酒都有得卖。 嗯， 我见过乌拉圭啦、南美洲好多产区、好多国家嘅酒咧，而家都有嘅。譬如希腊啦，匈牙利啦，匈牙利好出名啦，呢、這个牛血嘅红酒啊，香港都有嘅。 上次阿咩啊？嗰支咪灯咧？嗰支系咪布加利亚？好似 灯唔系葡萄牙， 葡萄牙， 葡萄牙系啊。斗罗啊 ，Euro 嗰个产区，咁咧就呢、這个就系 葡萄牙酒就好出名嘅。 我其实葡萄牙酒同西班牙酒都好出名， 都好出名嘅吓。 因为坦白讲，我哋其实唔系好了解葡萄牙呢个国家，其实佢历史好耐，亦都系曾经系一个好庞好强大嘅海权嘅国家嚟。即系如果唔系，都唔会攞澳门做殖民地啦，咁鬼远走到过嚟。咁所以就，但系咧就越嚟越多人识得饮葡萄牙酒嚟嘅。 嗯。 即系个，所以佢个价钱其实以前好抵饮噶。 我比较中意咧，其实葡萄牙咧，我反而中意饮佢白酒。 哦，白酒， 白酒，你试下啦，你试下第日咧有机会咧买，即系好多时白酒你话啊，德国啦，德国白酒啦， 你中意饮甜甜地嗰啲 Riesling 啊嗰啲。 唔系德国都好好，我觉得白酒。但系咧，你试下第日咧有机会咧，如果去开葡萄牙咧，去开葡萄牙先，因为我唔知点解咧，即系唔知佢会唔会嗰啲出口犀唔犀利，因为点解咧？你去到葡萄牙咧，你任何点一支白酒平平地都好好饮。 哦，我哋终于抌完多钟啦，就为咗等你，我哋就喺度斋吹饮酒啊！ 唉， 咁咧就 杯酒夺你命啊！啲人话你而我哋而家嘅节目叫做， 唉，饮杯先，唉，呢、這个就系、是。 嗱，无论咩原因都好，嗱，阿细良咧曾经讲过就话庆祝林林做咗呢个咩话 青年事务委员会， 系 咁，但系就做唔到主席，好似都系青年事务委员会成员啫咁样。咁但系今日我谂开头都要讲翻啲好火滚嘅嘢先。 好啊，讲 有两单嘢，其实一单就系呢个真白色恐怖。 嗯， 咁就话说咧，就系其实我都认识几个朋友，富斯克咧就系网上边，我谂写时事评论都写咗10年嘅啦，已经系。咁咧就一路我谂都我谂喺特别系喺啲学校啊、中学生同埋一啲嘅老师嘅 community 里边咧都好受欢迎。咁我都睇佢写嘢，其实咁就佢又唔算话好激，但系咧就即系有理有据。咁咧就開始喺七警案咧就寫咗個評論之後咧就俾一啲嘅紅心紅嘅組織，甚我可以咁講咧係中聯辦下邊嘅群眾組織，就去對付佢。咁咧就包括咧就叫做話自己聲稱自己係記者，就喺學校話要揾佢校長 去訪啦。 咁甚至去到咧佢校監嘅醫務所係一個醫生嚟嘅。咁咧就踩入去就要問佢點解縱容呢啲老師寫呢咁嘅嘢。咁然后咧就跟住呢个富斯克咧就封咗佢自己 Facebook 啦。咁最近咧就宣布咧就开就唔喺 Facebook 度发表文章。咁如果大家睇佢写咧，佢就会喺呢个基督教 天主 教、基督教、基督教李锦鸿、 李锦鸿 嗰边嘅时代论坛嗰度写。 我都喺嗰度写过。 咁好明显就系嗰份嘢可能系一个礼拜出一次嘅啫，系嘛？定一个月出一次啊？ 周报 周报 一个礼拜一次。 咁就我諗就亦都冇咁大。 但佢寫嗰度呢，我諗佢嘅意思係咩呢？因為時代論壇呢，佢係一份宗教報紙呢，咁所以佢裏面呢有啲可能寫宗教嘅嘢，信仰嘅嘢，生活嘅嘢呀，即係我諗庫斯克佢話喺時代論壇會繼續寫呢，有機會未必係寫時事嘅，未必係寫時事。 咁當然大家都明白啦，佢係一個學校嘅老師，咁學校亦都我相信係亦都有俾壓力佢啦。當然係，即係叫佢即係話，盡量少多啲嘢買呢啲咩麻煩。咁但係點解講呢件事咧？我覺得呢個係一個會有一個立竿見影嘅效果。係會影響到好多平時做緊時事評論嘅人咧，佢哋都會見到咧呢招得啦。嗱，你記住，最先就對付藝人。 跟住李慧思林慧思啊， 如果教師林慧思啦，但係其實咧，你好嘢講，其實呢一種咩咧？嗱，先講呢種嘅迫，呢種嘅政治迫害嘅 pattern 先。嗱，又好似我哋呢啲咧，叫做自己做自己生意嘅人咧，咁冇可能咧，就係相對嚟講咧。因為你是自己老闆啦， 佢喐你唔到， 佢喐你唔到啦，但係都會喐到你生意嘅， 生意 你 啲客咯，俾人喐曬，我哋啲書都 係啦，你都係 曬翻嚟啦已經。 啊，咁如果你係打工嘅，好似阿呢個阿庫斯克咁樣，咁咪向你老闆施壓咯，即係。好似藝人咁，之前咪有個周子瑜嘅，大家記唔記得啊？咁啊，呢個黃安咧就去告發舉報佢，話佢攞住個台灣國旗啦。咁於是就要被逼道歉啦， 同埋啲假新聞添喎，徐若瑄嗰啲係假新聞嚟嘅喎。 係啦， 佢唔知去東京啊發表啲咩言論，感謝日本人啦。 嚇，有假新聞嚟，又仲有咧，但係大立人咁樣啦。戏都拍完啦，拍阿赵薇嗰套戏，咁又跟住咧就投诉佢话，点解你用一个嘅支持台独嘅人去做你嘅套戏嘅男主角？于是要重新拍过。大立人仲要公开，我为咗自己嘅行为觉得好歉意，然后跟住又话佢哋咁样再重拍，我系觉得完全合理。 你觉得唔似阿李泽楷嗰个访问咩？ 嗯。你就加個 我之前我唔認識到原來中央信任唔係咁重要，我而家終於知道啦。你唔同李波形象有咩分別啫？喂，大佬，李嘉誠個仔嚟嘅喎，居然都係要咁喎。你諗下，而家恐怖到咩地步？你唔好話庫斯克，李嘉誠及李嘉誠個仔都要咁做啊！而家係。 你近年嗰個惡化情況係好犀利啦，包括咧呢個嘅嗰個男歌手叫做張敬軒。 張敬軒係啦。 張敬軒咁又 拍好咗㗎啦，《中國好聲音》定啲乜鬼嘢嗰啲垃圾 歌唱 比賽啊！ 又因為佢咧支持散雲嘅言論，又跟住咧。又是要即係勾咗佢之餘咧，張敬軒又要出嚟講就係，我是中國人，我反對港獨，即係要講到明。大立品都係啊，所有嘅人咧，如果你要繼續喺你嘅行業裏面要工作落去嘅話咧，咁你都係要講翻啲嘅説話。但係你咁樣講嘅説話都解決唔到嘅事㗎，佢會繼續去叫做杯葛你啊。 其實我就諗起我頭先同阿徐少華講琴晚因为今日放假啦，朝头早咁我就睇一套电影好夜，睇呢个马田士高西斯嘅《沉默》（Silence）。我推荐大家睇呢套，呢套戏一定唔收得嘅，因为系一套好 religious 嘅戏嚟。Exactly 就讲紧头先阿徐少华讲嘅问题， 系 讲十七世纪两个喺澳门去嘅耶稣会嘅修士嘅神父去日本传教，而当时嘅日本嘅大名咧就系限咗呢个禁教令。凡是傳教的都要殺，同埋咩咧？信徒就要逼棄教，如果唔係都要殺。仲要是用酷刑虐殺，燒的又有，釘十字架，扎住擺喺個海嗰度，俾海水浸死嘅又有。總之用盡各種方法。咁然後咧，佢有個方法就係咩？叫做搭軌啊，即係話要你踩落去耶穌嘅像嗰度，喺佢哋面前證明你棄教 係 換教， 即係道歉嗰只。 同李澤楷、張敬軒頭先你所講嗰扎都一樣，呢啲叫做二十一世紀嘅搭軌。咁咧就最終嘅掙扎咩咧？就係嗰個神父啊，即係究竟佢係要咩咧？要去殺嗰啲日本嘅信眾嚟逼嗰個神父棄教。個神父本身係想壯烈犧牲嘅，但係佢睇住佢嘅信眾。 要咁样杀， 系要咁，佢唔杀佢， 系 俾佢睇， 系俾佢睇， 系啊。咁最终咧，佢都话其实你哋踩啦，即系叫佢哋踩，叫佢哋唔好信教。 系 咁，佢自己咧最终都顶唔顺啦。咁咧就佢自己都踩埋，踩落去嗰个耶稣像嗰度。咁佢当时佢祈祷嗰阵时，佢就讲佢话点解我信嘅上帝对呢啲咁嘅嘢都沉默咧？ 咁當然最終咧，其實佢冇棄教嘅，最後尾佢死咗啦。佢改埋日本名，唔再傳教。但係佢最後尾佢個遺體火化嗰陣時咧，佢手係揸住十字架嘅。 嗯，嗱呢個就係即係阿庫斯克講嗰只啦。佢唔搞你，佢搞你珍惜保護，即係 搞你珍惜保護嗰啲人。我就話呢啲人賤到咁嘅地步，而其他人唔出聲嘅話咧，我覺得仲賤。嗱，你諗下，你唔黑劍啊嗰啲。你林鄭月娥，你話要補彌補呢個社會嘅裂痕，喺你當選之後發生到而家呢個禮拜發生嗰啲嘢，你自己睇唔睇到咧？所以我就話，任何一個如果聲稱係獲邀入去泛民嘅入去政府嘅人，我覺得只有一個選擇 say no， 因為呢個係繼承梁振英嘅路線嘅人。如果你唔公開同佢劃清界線， 嗯， 我就當你係㗎啦。 你咪所以睇到佢個即係搞人嘅方式咧係好唔同嘅。譬如好似舉例庫斯克嗰啲。你又睇到佢，我搞你唔掂啊！譬如嗰日我搞你唔掂，我咪搞你身邊啲人咯， 搞你啲 校監，搞你 啲 老師，搞你老師，係啊，搞你校監，令到你咧，其實我唔覺得啊，傅師係因為咁樣一定係佢跪低，而係佢喂大佬，你搞到我學校， 搞到個神父咁咯， 係咯，咁點咧？你搞到我學校，搞到我個校監。咁呢 個校監可能係好人嚟嘅喎， 呢個代價我負唔起嘛？可能個校監過去一直對我好， 同埋可能好 protect 佢添喎。校監係 protect 佢嘅， 係好唔同嘅。譬如好似 咁，所以 變大聲。 即係我覺得就係咁嘅，即係話咧，有啲人咧亦都會覺得，唉，你做咩跪低啊？對一啲即係所謂嘅受到一啲政治迫害嘅人咧，對佢嘅有一種嘅要求，就係覺得，喂，你冇得緊企 啊，信教啊，係啊，信教啊。 但是现在是搞周围的人嘛，大佬啊，怎样去 什么？即是每个人可以付的代价不同，第一。第二，我经常觉得，即当然我这样讲，我也是有感而发，就是说，即是这种的场面呢，对我来讲当然是似曾相识啦。那我觉得都是那句啦，就是说，其实每个人在一个的处境之下呢，每个人那个可以承受的代价都是不同。 嗯 啊、有些就是说你把刀行到在我的颈上，我是可以不屈服的。嗯、但你行在我隔离那个人的颈上，我就没办法了。 即是你好像司徒华那样，最后尾他就自己孤身一人。 孤身一人他 的代价。不就是没有仔女，没有结婚，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就痛噶，俾你揸手。 最惨到咪神父都系咁噶，边度有仔女，边度有家庭啫？ 佢搞啲信众， 佢搞啲信众啊嘛。嗰啲信众系愿意为佢去殉教、啊，系愿意为个神父去殉教、啊。 其实唔使讲呢套电影啦，呢啲情况喺大陆不时都发生。 你睇刘霞就系咯，即系维权人士咪系咯， 嗰啲维权人士啦、教会啦，即系嗰啲。其实都是每日都是面对紧呢啲咁嘅状况啦，即系。 唔系，我觉得唔系话净系去讨论呢件事，我哋一定要将而家过去梁振英一路所积累落嚟呢啲咁样嘅恶行、一铺过要同林郑摊牌、任何如果受邀入去政府嘅话，如果唔系，我就当你系真系 2.0 咁打嚟嘅。七月一号大家街头见啦。你无谓大家喺度，如果我俾咗个民望，俾张卡你碌。你碌完之后，你就当咗我有泛民支持，然后你做翻同样嘅，咪仲扑街？如果系咁，系咪？即系你有个 mandate 去做呢啲咁嘅嘢，会变咗系。所以我就话呢个系唔系一件小事嚟嘅。 其实 咧，见到梁振英系一路会再癫落去添，我觉得系。呢三个月啊， 其实我自己觉得咧，无论系民主派嘅议员啊、政党啊、或者系传媒咧，其实喺傅斯一呢件事上面咧。我覺得都要問林鄭嘅，問責於林，都要問責於林鄭。因為你而家一即係選之後，你所講嘅其中你一個好主要嘅就係叫做彌補個撕裂啊嘛。嗱，喂，而家除咗阿庫斯克一陣，我哋會講嘅就包括咗呢個吳文遠啊、陸續嚟而 佔中被捕 啊、 起訴 呢啲所有嘢，一陣我哋逐單傾，因為點解我成日覺得有好多人咧有錯誤嘅概念，包括我身邊嘅朋友，即係有錯誤嘅概念，咩成日食得鹹魚抵得殼，都係好似庫斯克咁樣 啦。 犯法你就咩？嗱，好似庫斯克咁樣樣，佢覺得，你做嗱，先講清楚道理先啦。你作為一個教師，咁好心你就唔好咁高調啦。嗱，我想先講清楚道理先。我哋所講嘅自由當中咧，其中一樣嘢叫信仰自由咧。是不是只是宗教信仰自由？政治信仰自由。嗱，除庫斯克呢件事咧，其實係 apply 咗落去之前有一個叫陳文敏，佢做 被即係做副校長呢件事咧、嗯，雖然當時香港大學校委會係冇用呢一個嚟 DQ 佢，但係其實真正嘅原因就係因為佢係啊寫曬啦，文匯報寫曬啦，但係佢唔講得出嚟，因為大學嗰個嘅聘用條件當中咧，你係唔可以因為一個人嘅政治信仰咧、嗯、就 DQ 佢嘅。咁但係而家你睇到香港各行各業啊，都喺度謀殺緊我哋嘅政治信仰。 唔係個原因就係佢用政治嚟劃線啊嘛，呢、嗯、個就係社會撕裂嘅原因啊嘛，就係、是、梁振英及其黨羽，包括西環、嗯、 啊， 就係用政治嚟劃線啊嘛，包括共產黨係、嗯、縱容呢班友用政治嚟劃界。好啦，去到一個地步，大學副校長就先問你政治取向，如果鄭國漢就 OK 啦，因為你係反佔中，嗯、你係藍絲，鄭國漢而家咪做咗嶺南校長咯。 啊 系嘛？隨時可能做官添，呢條粉腸 啊， 就係咁啦。盧寵茂咩？得啦，咪做埋呢個咩咯？深圳嘅醫院嘅廣大醫院嘅負責人咯。 啊， 然後用呢條線去劃。咁你其他嗰啲支持佔中好、爭取民主嗰扎咩馬岳啊、蔡子強啊，成扎都唔會有運行噶啦。我覺得即係已經去到咁嘅地步。我哋話梁振英路線係乜嘢咧？唔係淨係話社會撕裂。是讲緊具体每一样头先我讲发生緊嘅嘢呀，其实係而家仲发生緊呀、 嗯。 如果你话你唔系梁振英 2.0, 好啊，你话我唔知道预约拘捕占中人士。咁我想一想问你林郑月娥，你敢唔敢公开同呢种管治嘅手法划清界线？如果你唔公开划清界线，即係话邓小平复出如果唔系彻底否定文革嘅话，啲人点会支持佢啫、嗯、系唔应该支持佢㗎喎。如果佢系继承緊呢个华国锋，继承紧呢个四人帮路线嘅话，而家就系香港过去就系五年嘅文革。 我谂啊，梁振英咧之前其实咧反而俾咗只好牌阿林郑上，即系之前阿林郑咪即系话提出要即系取消 TSA、BCA 咁啊，跟住啊 7月1号 系啦，我嘅个场系7月1号先到你，咁佢而家咧。就可以大條道理就話我而家講咩都冇用，即係林鄭啊！ 你諗諗諗， 好冇用。喂，而家 冇用都 好。個場係佢咧， 個場係佢，但係你要表態，我覺得、嗯、你已經唔係政務司司長，你係後任行政長官。 嗯、 如果你嘅政府唔係同過去五年決裂嘅話，係徹底否定過去五年香港民意嘅要求，支持曾俊華好簡單，就係、是、徹底否定過去五年嗰種以鬥爭為綱、嗯、以政治劃線嘅方式。 係 各個機構由大由政府。社會鬥爭一路去到每一個機構、每一間學校裏面的鬥爭。 嗯、 大佬呢種仲唔係文革？係咪呢種你如果你話呢種唔係文革，幾時先係文革、嗯、如果你唔劃清個界線嘅話，坦白講，我覺得 sorry， 你係好人都好，我當你賊扮嘅其實。 同埋琴日先至即係我哋係聽到真係火到嚟嘅，就係、是、呢個袁國強。先仲話要加人，因為要面對即係將來即係將會要 捉 個檢控、佔中啊乜鬼啊嗰啲，仲要請多8個律師同�埋2個資深律師，即係請多10個律師。 嗱，強國元就要找數，我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出翻去匿翻去叫做咩 Temple 啊嘛，有間要 嘅。係 啊 ，Temple 係德輔道嘅 Temple 啊。好似係阿邊個都有份嘅，好似Ronnie Tong 啊，我哋都喺嗰度嘅，好似。呢間大行你就可以繼續做你嘅賺大錢嘅律師，我話俾你聽，呢條數香港人會問你找嘅，不過找嘅方式，到時睇下大家點做嘅啫，我覺得。 我想講咧，呢、這個都係富士黑線啦，一陣我諗好多道理真係要講清楚。嗱，呢一個嘅林鄭咧就講白色恐怖，啊，你又覺得咧喺網絡上面咧，即、就、係、是、批評一個。即係一啲網民喺網絡上去批評一啲可能公眾人物嘅 留 comment 啫，留言 留言啫，你叫做白色恐怖嗱。富斯克呢個絕對係白色恐怖，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話白色恐怖係咩咧？係一個叫做當權者去用一種嘅手段嚟去壓迫一個無權者，然後要令佢屈服。 嗯、 要有結果的、 嗯、 好啦，而家結果是咩咧？ 扭佢手啫嘛。 嗱，結果而家就佢阿富斯克唔能夠即係將去表述佢嘅政治信仰繼續、 嗯嗯 啊、第二有啲人話：喂，如果唔係政府迫害佢、啊，嗱、啊、你要知道而家香港嘅情況咩咧？嗰班嘅咩幫港出聲，根本你唔可以當佢係無權者，佢根本就係當權者。那個的刀手、 嗯、 他根本就是屬於當權者去打壓異己的一個的幫兇，所以你要明白一件事，這件事絕對是一個白色恐怖， 是當權者的手臂的延伸， 手臂的延伸 手臂的延伸真的 朱堅偉一樣。 所以你我說道理要講清楚，富斯克這件事絕對是白色恐怖，剛才講了個道理。第二，每一個人每一個公民其實 你唔好理佢係教師、醫生、會計師定係乜嘢，佢唔係我都唔係一個咩專業時事評論員啦。喂，我做生意嘅。每一个人如果你是一个公民的时候，你是可以就政府就政治的事发表你那个的言论你的见解，而不应该是受到任何的即是代价的 punishment 的代价的。 其实他想达到一个寒蟬效应而已嘛。 嗯， 作曲的啊，你要你的歌声要回大陆的，没人找你做的了。 嗯，是吧，是 吧，你不要说城寨啦，商台都唔好做啦，咁样， 嗯， 系嘛？ 所以有啲嘢咧， 咁啫嘛。 有啲嘢咧，我嗱，连中国而家好多人咧，连嗰个咩叫做做开一套剧，哎呀，突然间唔记得个名，都好出名嘅咩张国立 啊，张国立， 好似张国立嘅名，佢系政协定唔知人大，政协好似。咁啊喺政协会议度讲啊，就话你又唔好喺我哋呢度嘅意思揾钱，然后跟住咧。就即系嘅意思，就反对 喺度屙， 喺啦嗰度啦。 中国饭砸中国，中国饭。喂，等我而家食香港饭啊！我唔系食中国饭。 就算食我啊，个道理咩？就算我食你中国饭，唔代表我唔可以讲一啲嘅说话，系你中国政府做嘅一啲嘢，我唔认同。我唔讲出嚟。 佢而家系咁啊！你睇 佢而家就系咁咯。 南韩已经系啦。 咩？ 嗱，我话俾你听啊。呢單嘢後遺症噶，南韓跟住向呢個世貿組織投訴呢個中國嘅話咧，係有後遺症噶。 啊， 係乜？你根本上共產黨嘅作風就係咁樣，政治上鬥人唔過嘅話咧，就用咩咧？就用其他嘅手段， 嗯， 迫害人哋屋企人啊，用經濟手段啊，打人打爛人飯碗啊呢啲咁嘅嘢啊嘛。喂，韓國佬唔係咁容易跪低啊！我話俾你聽，嗯，就算濟州搞到而家拍曬烏蠅都，係咪？遲啲香港人都要組織呢個濟州團啊！真係。 啊即系你呢个咧，中国人嗰个逻辑咧，我哋都话啦，好似阿韩寒所讲啊，依个全世界得两种逻辑，一个叫逻辑，一个叫中国逻辑。而家就系咁样样啊，连我哋香港人当中都系觉得咁噶，切系咁噶啦，即系话呢个系 出选举声咪冇事咯， 冇事咯吓，你出即系我哋而家中国人咧，好多时连香港人都开始慢慢习惯一种咁嘅谂法嘅，就话你咪出小句声咯，即系咁样样。 同埋，我覺得呢種咧咁多年冇改變過，其實係由秦朝嘅商鞅變法，所謂連坐法， 嗯， 法家思想， 嗯， 一路幾千年冇改變過，就係咧話就話罪不及妻兒，其實就係專揾你妻兒。 但其實而家都有人咁同我講噶，喂，徐少華，你唔諗自己，你都諗下你細路啊，即係第日佢有個你咁嘅老豆。 就是，沉默嗰套電影所講嘅咯，係嘛？佢咪攣你所愛惜嘅人咯，其實就係，是，咪，富斯克一模一樣啫嘛。佢咪喐你嗰啲你最愛惜嘅人咯，係嘛？結果你諗下，即係對天主教神父，佢已經決志終身追隨呢，這個即係呢個宗教，係嘛？結果就係要佢自己踩只腳落去個聖像嗰度，然後終身抬唔起頭做人咯。嗱，你試下香港都係咁噶，所以我話李澤楷呢啲而家最近溝條新女係嘛，一個咁樣嘅過氣港姐好似，喂大佬撇咗佢啦，真係男人嚟嘅咩呢啲？系嘛咁样企喺电视前 边，嗰个女仔撇咗， 啊梗系啦，企喺个电视前边咁样认罪，咁我宁愿我沟李波好过，真系，系咪先？起码李波做过嘅嘢，出版嗰啲书，大家都值得支持啊！ 都冇钱， 咪大佬仲系男人嚟嘅？你话香港人即系冇腰骨，要跪喺度赚钱，去到咁嘅地步。系咪咁咪抵大陸人踩你咯？ 唔緊要嘅，我係個女嘅，我要佢嘅腰包啫， 唔係腰骨嘅， 冇都冇所謂啦，係嘛？最多叫阿陶傑俾兩包海狗寶佢。 但係真係咧，我覺得去到今時今日咧，你睇到我之前寫過一篇文章咧，叫做《惡棍是如何煉成的》咧，即係你睇到而家香港嘅情況咧，就好似我哋粵語長片年代嗰陣時候咧。即係一班咧，即係嗰啲，即係好似嗰啲叫做古代嘅時代咁樣樣咧，好人俾所有人咧出賣佢啊，壓迫佢啊，即係咧全部我哋身邊嘅都係一班爛蛋啊！喂，真係喎，我話嗰陣時候咧，依個有一個叫阿吳思咧寫一篇文章啊，佢唔係寫一本書啊，叫做《潛規則》啊。佢話嗰陣時候咧睇翻咧中國嘅歷史咧，都覺得好奇怪一樣嘢。佢話點解皇帝派出嘅臣子咧，全部都係啲爛蛋惡棍 嚟嘅？ 系啦，全部爛蛋惡棍，去到咧即係都唔係解決問題嘅， 百姓咯， 愚辱百姓嘅。佢覺得點解中國歷史總係咁樣樣嘅咧？係咪呢個世界真係咁多惡棍嘅咧？ 唔系，因为呢个制度里边，好人都变咗恶棍。 系啦，冇错啦。佢话制度上面就系好人都会变到恶棍，清官都会变成一个贪官。 因为你生存唔到嘛， 生存唔到， 系嘛？你海瑞咁样咪 點解會成個明朝嘅官僚層都排斥呢個海水呢？因為佢唔收水啊嘛，唔收水點生存咧？ 係啦， 係乜？仲要又講道德，又講氣節。 啊、 所以咪变咗一个怪人咯、 嗯。 就算你而家喺香港都系噶，你喺特区政府，你做海水都死噶，系咪？你唔去签呢个反占中，咪变咗胡须咁咯？ 系， 咪变咗佢嘅政治罪行咯？ 仲有你 攞出嚟批判咯，上个礼拜咪 嗰啲恶棍咧，就全部咧就可以咧，即系扶摇直上月。 啊，刘江华一定升官，我话俾你。 唉、哎，呢、這个周融啊，吓、啊，一阵我哋讲嘅 I T 中票嗰个咩？ 杨全胜、洪维文啊， 杨全胜啊，喺我哋 I T 界真系呼。 喂，大佬，洪维文好似而家系前海嘅 CEO 嚟噶。 系啊， 喂，大佬咩人啊？ 但系之前嗰啲嘅所以丑闻系多到无伦嘅。但系呢啲人咧系可以咧， 冇错，做个柯创成啊，好似仲未搞掂个学历啊。 系啊， 柯创 立法会议员啊，好似系嘛？柯创成系 啊， 仲未搞掂佢个学历啊。 咁但系呢啲人咧，全部都可以喺个建制派里面咧，系越嚟越上头咯。同港英政府嗰阵时候好唔同啊嘛。你试下嗰阵时就话谭慧珠啊， 喂， 谭慧珠啊，有少少嘅所謂利益衝突啊，即刻拉佢落嚟。 佢大鑊在唔係因為一周刊報導佢交資會同屋企的士牌，佢、嗯、打電話俾邵逸 夫， 叫 TVB 新聞部唔好出呢個新聞，係、 嗯、 咁樣令到霍德大怒啊！是炒佢魷魚嘅，係咁至先至變節投共嘅。譚慧珠係本來係三料議員， 嗯、 當時組織呢個政黨叫麗進會，下面有百幾個區議員，差唔多。勁過而家嘅民建聯嘅嗰、那個年代係，結果你諗下，只不過係打個電話俾阿邵逸夫咋，就英國佬就 DQ 佢啊！喂，呢啲咪就係政治道德咯？但你而家諗下，柯創成坐喺度，係嘛？佢話人哋搞錯佢喎，唔關佢事喎，係嘛？仲有嗰啲咩鄭琴淵啊嗰啲咧，跟住揾咗個平機會嗰、那個，為咗六千蚊啊，平機會主席就指導佢去國力嗰度攞學位咧。 係啊， 大佬你諗下，成棚人係咩？呢啲叫做學歷中票， 嗯， 同選舉中票係一模一樣。 同成班而家所謂嘅 I T 中票事件裡面嘅所謂嘅出現過嘅名字咧。是全部有份的，即是刚才你所讲国力啊、菲律宾那些大学的假学历事件呢，这些杨全胜啊、洪慧文啊，全部呢都是有份。 你吹得我账啊，我平机会主席，我就指导国力收六千元一篇博士论文，我就坐在这里做平机会主席。 是啦，冇错。 你搞啲咁嘅港英渔业全部都摸捞咯、 啊。 最醒目嗰叫林大辉啦，一转态就做呢个体院主席啦。 系。 系嘛，一转态撑奶妈就搞掂啦。 所以呢个就係嗰个所谓嘅制度啦，就係、是、嗰个成个 incentive program 同埋个制度呢，係使到啲恶棍係会越嚟越多。 嗱，好简单。 清官你原本起初都可能有正义感嘅。但是呢，哇，你看到今天形勢，喂，咁唔掂喎，我如果要为咗生存嘅话，不如我埋去嗰个阵营囉。嗯， 咪就係咁囉，一类就係叫做港豬，淨係識得闹港豬，第二就話港豬唔值得为佢哋我哋移民。呢啲係嘥 Q 氣嘅，我覺得即係移去外星啦，其实最干净啦，亦都最唔使眼冤啦。 嗯。 第二类係咩呢？就係唔好理咁多嘢。 嗯。 其实呢个就係仲正正就係对方嘅目的。你最好走咗。 嗯。 第一，第二就係你最好话，哎，以后我唔理咁多嘢。 嗯。 咁我就話佢有个寒蟬效应嘅富斯克呢件事係。因为好多在网络上面活跃的时事评论的人呢，都是教学的，包括在大专和中学里面的教师来。中学教师起码他受过大学的学历， 嗯， 也都是很多是通识科的老师， 嗯， 他正正就是觉得什么呢，我动不到个通识课程，我就动 Q 你的通识科的老师， 嗯， 根本就是夹定的，我觉得是。那你唯有就是什么呢，最终大家就不出声了， 嗯， 所以我就说很多人对这件事掉以轻心，我觉得是。对富士克呢件 事有少少麻木咗， 我觉得系 社会有少少， 我觉得呢样紧要啲啊。其实对所有嘢都调以轻心，都唔出声咯。 啊， 即系不论系对于即系嗰个即系选举事务处失窃啊，电脑唔见咗 嗰件好伟大件事啊， 跟住系啦富士克事件啦，跟住即系甚至乎即系捉啲即系占足人士拘捕占足人士。去檢控啊！啲全部個反應好細嘅，其實 嗱，你啦，福斯克嗰單嘢，我哋頭先數下啲名啦，啲藝人啊，諸如此類，其實係不斷依幾年咧，係差唔多幾個月有一單咁嘅嘢咧，即係話俾人哋報串啊，政治報串啊，即係話佢係嚇雨傘運動支持者啊，或者係港獨分子啊咁樣。依啲咧，其實過去一段日子咧已經不斷發生，有咧今次福斯克啦，其實係同樣性質嘅嘢，但係你睇到。而家社會上嘅反應咧，就真係開始，我覺得即係覺得係咁噶啦，即係咁樣有少少，即係覺得，唉， 預咗啦，都係咁啦。於是個而家嗰個反應咧，就係喺坊間好多人就話：喂，總言之，你唔好講咁多嘢咪算咯。即係我哋頭先講啊，到個結論竟然係你唔好講咁多嘢就算啦。 所以我就話政治嘅問題，當然係要政治層面去解決。政治層面解決嘅方式，我覺得就係喺下任嘅行政長官身上。你話唔關你事，對唔住，香港市民唔係咁睇嘅。呢啲嘢。如果就算你今日未在位、未掌權嘅話，你都要清楚表態。誒，等於鄧小平復出，佢徹底否定文革。當時佢亦都唔係話所有權力都握喺佢手上啦，係咪？所以我就話，如果香港人對過去嗰幾年心痛惡絕嘅話，你亦都應該，如果唔係好簡單，我話俾你聽，呢、這個熱廚房係唔會有好人入去嘅。 所以我哋 入出去嘅都係賤人。 民主派咧，暫時就唔好咁快咧，係即係應承林鄭啲任何嘢，因為你點樣？我哋上次好似講過，你同阿周老闆講過，你睇咗佢組班先，即係睇咗佢班先， 想死只腳坐喺度望住佢就算噶啦，真係真係噶。 先睇咗佢個班子如何先？ 唔係，同埋我覺得亦都要講清楚。我覺得泛民是有責任受託於市民、去向林鄭講清楚過去那幾年最根本的問題、如果你不同這些過去的一些香港人最心痛惡絕的管治手法作風劃清界線的話，又不用談了。 真你想想，如果舉例啫， 現在你有求於我嘛， 你而家 唔系我哋求你，我哋搞梁俾梁振英搞咁耐，系咪先？已经搞到已经麻木啦，真系。 你又埋唔到班啦，你咁辛苦。 你谂下好简单啫，你而家咁咧，如果咁嘅情况咧，你任何民主派嘅人去做咗局长嘅话咧， 必死。 然后跟住咧发生富斯克事件，举例，如果举例，你做咗教育局副局长，举例， 狄志远咁啊， 啊，你做咗教育局， 好大机会啊， 狄志远就冇问题噶啦，佢绝对我知道佢会点斗，同建制冇 西环友嚟噶嘛，梗系啦。 罗志光， 罗志光，啊，你做咗教育局局长我当，教育局局长咁样，咁你点答呢个问题咧？阿富斯克呢种嘅情况？即系如果林郑啊，嗰个所谓嘅 事件啊，我唔评论个别事件咯。佢哋最叻 系啦，咁你就真系，如果系咁咧，你好快你原本谂住咧揾民主派人去冚你只脚，呢个效果系冇咗噶啦， 冇噶啦， 系你变咗萧芳芳啊。 唔系啊，因为嗰啲所谓嘅民主派嘅人啊，佢已经系变咗僵丧尸化，即系佢入咗政府就等于俾丧尸咬咗一啖啦嘛。你睇《尸杀列车》咪知咯， 系啊， 系嘛，咁咪咬咗一啖之后 就变啦， 佢就好似变嘅。跟住个口就咁样噶啦嘛喺度， 所以今时今日咧，你如果 confirm 唔到嗰个所谓嘅温和路线、吹和风嘅意义， 冇吹过和风 啊，冇啊，原来大家 FF 就 系更衰过梁振英未 DQ 之前。 嗱、 你谂下好简单，占中当然大家预咗自首去认呢个非法集结、原来嗰个律政司扑街到咁嘅，可以揾一条。叫做防扰罪， 防扰罪， 仲要系煽动防扰罪， 普通法下嘅防扰罪，而唔系嗰个所谓嘅叫做简易治罪条例。 嗱，有分别嘅话俾你听啦。喺普通法下边咧，等于呢个告防贿定系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一样。佢、先就告呢个曾荫权咧，就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咁咧，但系佢告防贿嗰条咧，竟然咧连最重要嘅证人李国宝都冇做呢个盘问，冇采证，冇上庭添。好啦。咁你谂下，根本上佢就旨在用公职人员行为失当去钉死佢、而呢个系普通法下边嘅十九世纪英国嘅一个嘅普通法嘅案例。 仲有系非成文法。咩叫非成文法呢？就系冇一条条文嘅。 话你犯嗱防贿就唔系写得好清楚嘅，系咩行为咩行为咩行为。 今次嘅官去判啊，防扰罪咧系一个非成文法，过去好少用嚟。去告人嘅好少，唔係未試過，係好少引用嘅，多數引用咧就叫非法集結，就係一條成文法嚟嘅。 唔係佢本來係告你嗰啲即係可能啲小販， 唔係啦，靚仔即係五二一好似都係告非法集結 嘅， 好似 非法集結嘅，多數係非法集結嘅。試過用房 五一一嗰次啊， 未經批准集結， 未經批准集結，係啊。 咁今次咧，我話嗱。因为第一节咧，其实我哋应该要唞一唞， 唞一唞先，翻嚟 唞一唞，翻嚟我哋又讲下呢、這、一个即系所谓用防扰罪嚟去告呢个占中 人，背后系有政治考虑嘅，其实。 喂，你平时食唔食咖喱饭嘅咧？